想起了这首歌。哦，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不多，足够我在这年代奔波，足够我生活。年少的轻狂不能用来挥霍，也曾像朋友一样和我诉说。这时候这个季节又想起了这首歌，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科技的发展到底会对人类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人类创造的机器会不会反过来危害人类？届时人类该如何应对？第七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获奖作品《星陨》系列科幻小说再次探讨了这些复杂的问题。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有自主思维的计算机们导致了一场末日浩劫，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残存的人类在杀人机器和变异怪物的夹缝中生存。萨米尔妇女在逃难途中意外邂逅了善良的高级智能机器人 KDA， 在 KDA 的护送下，一行人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个个故事表达出对于世界、生命、自然、人类、爱情等主题的思考，作者更在书中表达了人性应如何前进的担忧和思索。 KDA 星陨系列小说，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KDA 跟着老人蹒跚的背影向大厅门前的实验台走去。哎呀，老喽。哎，星陨之后就再也没有好的环境和生命维持技术了，人想活到100岁已经很难了。想当年博士100岁时还体力充沛，我未到100岁却已经老成了这样。不过我也活够了，早点走，早点离开这个世界吧。我走之后就剩下沙利文一个人监管这里了。沙利文，把设备打开。沙利文走到台前，在计算机屏幕上操作了一会儿，老人把拐杖放到了操作台面上，一道光束从台下射出，慢慢的扫过杖身，木材被点燃烧蚀，露出一条纤细的银白色金属棍，光扫到手柄的时候停住了。老人取下拐杖递给了 KDA， 来，右手握住它，看到柄上的四个孔洞了吧？把你的指尖抵在那里，输入热流要950摄氏度以上，误差不能大于1/1000度。 KDA 接过，右手握住木质手柄，上面果然有四个孔，正好用指抵住。他微张嘴，气涌入指尖，开始喷射热气。原来他是这样设计气流通道的。老人捋了捋胡子，这些从核能炉冷却室中走过的热风让金属棒忽然发出了莹润的红色光辉。好，现在我们都不能碰这东西了。老人指了指那发光的地方，请问这是？这是和你一样的材料做成的，那个荧光是一种射线，由于能量很快消散，为长波可激光。 只能维持棒身附近那一薄层，它有分解分子力的作用。换句话说，理论上它能切开一切。嗯，是的，不过有的分子力太强，很不容易破坏掉，所以还难说都可以。来，让我们做一个实验，让你见识见识。老人伸出自己的右手食指，来，砍下去吧。啊 ！KDA 惊呆了，听我的，放心吧，这是意志，我没事。老人神态安详地看着他枯瘦的手指 ，KDA 说什么也动不了手，僵在那里。沙利文在一旁面无表情，似乎对这一切并不担心。老先生，您能告诉我，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吗？老人叹了一口气，掏出一把小刀，在指头上画了一圈。你看，这是人工合成的假皮，下面是金属。我说是一只，你还不信？ 这， 是早年的实验试过。来吧，看看这个世界上最坚硬的材料，禁不禁得住你的刀？砍吧！见 KDA 迟迟不动，沙利文便上前握住 KDA 持杖的手，挥了下去。老人的指头应出而断，无声无息。 沙利文，你 ！KDA 回头怒视着他， 命令已达成。 他退过去，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老人捡起断肢，切口光滑如镜。看吧，我的努力没有白费。这20多年的研究，我终于还是找到了能克制这种材料的方法。博士他不用担心了。 老先生，你 ...KDA 松开右手，没有热风的鼓荡，金属棒的光迅速消退。我只是想起了一些老掉牙的陈年旧事，来，过来坐。沙利文从实验台旁取下一条黑色腰带，递给了 KDA, 示意他穿上。那上面有个插口，正好放置这把拐杖。来，孩子，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剩下的就是你自己探索了。不管你探索到什么，我都希望你生活的幸福，这是我的第一出发点。首先，你被赋予这样强大的能力，并不是为了成为杀人武器，是为了别的用途。虽然他们没有和我说，但我始终坚信这一点。你的身体是用最坚硬的金属制作而成，这种金属的加工太难了，10几万摄氏度才能将其融化。我和博士都在寻找能切割的方法，后来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分子力的问题。可惜他那个时候集中研究别的，就委托给了我做这个课题。我记得他当时很担忧，似乎并不是为了加工这种材料才需要进行这种研究。我大概能猜出他在担心什么，估计在找刺破最强的盾的矛吧。你的头颅中放着一个人类大脑，看样子他现在还没有工作，当他被激活的时候，你就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机器人，或者说独一无二的人。你现在使用的 AI 由两部分组成，其一是机体自带，比较简陋，带有特殊代码保护你免受 EOW 感染，其二是你阴差阳错的吞下了芯片，那里应该有很高级的程序，赋予你非自潜意识的模组，具备情感和潜意识，让你成为真正有自主思维的机器人。当然，本来都没想依靠这些的。 自主思维， 想必你自己也体会到了这个真相，就是你以后会越来越有独立性，不再听从那家人的指令。保护主人的机器人，三定律代码已被关闭，你是以自己的想法行动。 KDA 想起了小林野和服务器 BZM01 的事情，略微理解了老人的话， 或许他已经被激活了， 他想着。现在孩子， 回到你的旅程上去吧。我走不动了，没有精力去寻找博士他们，只能指望你了。有什么困难，随时可以回来找我。哦，对了，拐杖的事，除了极可信任的人，不要对外说。这种技术被坏人和机器敌人掌握，后果不堪设想。沙利文，你带他去仓库，把准备好的东西送给他。凯爹跟着沙利文向大厅另一角的门走去，老人站起来，慈祥地望着他，挥手告别，好像他是自己和那一群西伯利亚研究员们的孩子一样。凯爹挥手致敬，渐渐地离开了老人的视线。沙利文关上身后的门，眼前呈现一个有许多立柱支撑的停车场般的空间。这是老人所说的仓库吗？同样是庞大的地下建筑，里面摆着几座样子奇怪的金属箱。沙利文走到一台附着宽大履带的长条金属箱前，按下铁板上的密码键，那些金属板便一一地落下来，露出里面的一辆深蓝色的双履带车。这个庞大的地下结构都是老先生自己做的吗？凯迪望着眼前的履带车敲了一敲，清脆的声音响起，是优质材料新制而成。他握了握沙利文的左手，翻身跳上了驾驶席。 地下室是老头改造的，把它开了，跟我走。 履带缓缓地转动，沙利文走向仓库的另一侧，按下墙上的电钮。 货舱电梯我就不送了。 KDA 一边把车开启，一边向沙利文挥手致谢。门合上，宽大的电梯缓缓升起。 KDA 握紧操纵盘，系统里还在回味着老人的话，自己的身世只揭开了冰山的一角，还需要更多的信息，而这又指向一切的出发地。未知一下子涌入他的处理器，让他既迷惑又兴奋。他看了看颈间的吊坠， 等着我，我这就回去。 履带车平稳地开回雾谷，停在管理者一家的小屋前。艾利克开门看到了哥哥，跑出来一下子抓住他的双手，脸上洋溢着快乐与欣慰。他认真地看着 KDA 的样子，除了滑坡的大衣，腰上多了个东西，似乎没有伤口。 KDA 把他抱了起来旋转，艾利克的双脚离开地面，绕着 KDA 在空中转圈，快乐地呼喊着。飘舞的银白色发丝和着白天的雾气流动，而略带几分神秘。 KDA 把艾利克轻轻地放在了地上，拍了拍他晕乎乎的头，又把吊坠归还。哎，凯文，一切还顺利吧？这机器室，萨米尔感觉一定发生了不少故事。 KDA 把老人和自己身世的事情简练地描述了一下，隐瞒了沙利文和拐杖，最后道明了履带车的由来和沙漠中的遗失。 哎呀，小伙子，你可真厉害呀！ 管理员一家对他肃然起敬，小鬼头更是崇拜的死心塌地，一直盯着他看，似乎多看几眼，自己也会跟着变得厉害起来。 你想回西伯利亚去吗，凯文？ 萨米尔顿了一顿。 你知道自己要做什么选择，我绝不会不同意的，你是自由的。 爸爸，我不要哥哥走。 艾利克急了。哎，不要担心，艾利克。萨米尔先生，我不回去，我和你们在一起。 那就等到了南方安定下来再说， 萨米尔回道。有凯文在身边，不仅旅途快乐许多，艾利克也会更加的安全，这是他最欣慰的。他对自己的安危并不非常担忧。 你们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呢？ 男主人问。继续出发，萨米尔说。 哎呀，这里除了光线不足，不是很平静吗？留在这里吧。 女主人建议道，小鬼头也连连点头。他希望跟着 KDA 学本领，却不知道那是学不来的。 谢谢你们， 我们还是要按照原计划前进。如果我们找不到好的住所，一定会回来找你们。萨米尔起身，朝管理员一家深深地鞠了一躬。三人告别，临行时，男主人特意地给他们多装了一些当地的饮用水。这水的净化程度很高的，祝你们一路顺风。履带车爬上撞击坑的斜面，管理员一家送到镇口的身影渐渐地消失了。艾利克有点难过，在这短暂的一天里，他感到了一种久违的温暖。看到女主人，他就想起了自己的妈妈。车慢慢地爬出撞击坑，大地重归清晰。啊，视线好，真是很舒服啊，萨米尔感慨。履带车向东南方向前进，它的速度比不上摩托车，但平稳度奇高，对地形的适应性也更好。太阳从正中渐渐地指向了西方，一株枯木进入了三人的视线，很粗，三个人怕是抱不拢，孤零零地站在沙漠的边缘，上面布满了古老的条纹，是棵死树。萨米尔一眼就看了出来。 爸爸，我多么希望能看到你说的那种绿叶树。 一定会的，世界这么大，一定还有生命能存在的地方。来，在这里吃午饭吧。艾利克走到树旁，看了看树皮上的那些纵深的无论怎样也无法用刀刻成的沟。这棵坚挺在沙海边缘的古树，看样子已死去多年，风干很严重，是什么终结了他的生命呢？思绪涌上了艾利克的心头，他不明白。身后父亲招呼他休息，履带车靠电驱动，这车的电池材料很奇怪，没有太阳能板，走了一路，总能量表上的数字始终没有下降。残存的巨大的白色风力发电站矗立在远处平坦的沙海里，近百米高，有些碎裂的大叶片塌落斜插在地上，仿佛折断的巨人之剑，偶尔还能听到残叶被风沙勉强转动的吱嘎声。时光摧毁着人们依赖的一切。午饭后，三人践行到了一个沙漠边的小村旁。 爸爸，有村落了。 唉，越靠近南方，果然聚集地越多。那个流浪汉说的没错。 滚开，他妈的，还不给我滚，找死吧。 一声怒喝从村口传来，三人不约而同地望去，只见一个流氓仗着身材高大，正抢夺一个黑皮肤小孩里的铁罐。小孩苦苦地哀求着，死死地抱住罐子不放，流氓用力对他拳打脚踢。 太可恶了， 艾利克怒火中烧， 我们去教训他。 履带车加速驶到村口， KDA 跳下。 哼，怎么，你想管闲事吧？ 流氓打量不算强壮的 KDA， 边吹口哨便恶狠狠地问。 KDA 没有说话，只是往前走。 看管老子， 哼！ 流氓吹了一声长哨，不知从什么地方一下子涌来七八个地痞无赖，手里都握着刀。 给老子灭了他，让他知道我是谁。 流氓一挥手，身后过来两个胖子，脸上带着怪笑。 要饭一样的小帅哥，你挺有胆儿啊，这个村子好像就你敢找他麻烦。那个小娃娃把我们头惹恼了，说不定待会儿就得死，你就先过去探个路吧。 两把刀高高的举起，朝 KDA 的头顶上劈下，刀锋被 KDA 各用两手的拇指食指夹住。流氓们用尽全身力气，却怎么也压不下去。他们发觉不对劲儿，但抽也抽不回。 KDA 的手腕微微向上抬，便把两个流氓提起甩出了十余米。其余的地痞霎时被镇住了，愣了一小会儿，慌忙逃窜。小孩抱着铁罐子倒在地上大口的喘气，萨米尔急忙地跑过去把他抱了起来。 他大概不到六岁，干瘦的身子，皮包骨头，浑身青一块紫一块。 可恶！ 萨缪尔咬紧牙齿。 谢谢，谢谢你们。 小孩子气息渐弱，小手依然地紧紧抱着铁罐。哎，别说话了，埃里克，水。萨缪尔把净化水慢慢地倒入了小孩的嘴里，小孩的呼吸渐渐地变得均匀。看着他干裂的嘴唇 ，KD 的回路中很不是滋味。你的家人呢？ 在那儿。 他指了一个方向，谁也不清楚是指向哪儿。我们先把他送回去吧。萨米尔站起，高大的身子一下子就把小孩拖得很高。履带车顺着那个方向载着四个人行驶过去。萨米尔偶尔下车问一下小孩家的方位，不一会儿就来到一间已经不能称之为房子的建筑前。破塑料布的屋顶覆盖着三堵高低不一的土墙，没有门，里面住着一对脸色枯黄的夫妇，看样子四十多岁，女子躺在地上休息，男子看着她，眼神焦急。先生，这是您的孩子吗？萨米尔走上前去，男子抬起头，看到一个陌生男子抱着遍布伤痕的孩子，便发疯地扑过来，一把夺过小孩，抱在怀里，嚎啕大哭。萨米尔被这举动弄得不知所措。他在村口被流氓抢劫，我们把他救下来了。KDA 补充着，男子忙抬起布满眼泪的脸，朝三人跪下去，霎时就要磕头。 嘿，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萨米尔赶紧上前搀扶。等男子情绪稳定之后，三人才开始问明缘由。 哎呀，孩子的妈妈病了。不得已，让他把家里最后一点值钱的东西拿去换食物。 男子悲痛地指了指那个铁罐。三人看着躺在父亲怀里睡熟的小家伙，真是想不出他是一个像艾莉克一样的女孩。为他安全，才故意留一头男孩一样的自然卷起的短发，干枯而布满了尘土，外表和心灵全然没有一个小女孩的温馨灵动。而埃里克从小就受着父母的宠爱，麦伊总是为他梳好美丽的长发，洗净他的小手。萨米尔想办法让一家人吃饱穿暖，这个世界从不公平。男人谢过三人，然后回去继续照顾妻子。萨米尔从包裹里取出一半凉水，悄悄地放在男人的家里，拉着 KDA 和埃里克离去。趁着两家人对话之际，KDA 偷偷地出去寻找流氓头子的住处，将其恶毙。在这个世界，食他肥己者便是恶人，对恶人的仁慈便是对好人的残忍，便是伪善，而伪善是没有意义的。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星陨系列科幻小说目前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在叫着冷静冷静，还似住年少气盛，让我对着冲动背着宿命，浑忘自己的性，沉睡的凶猛在苏醒，完全为你现形，这个世界最坏最美，但我喜欢这罪名，惊天动地，只可惜天地亦无情，不敢有光，不敢有声。

黑翼如飞旗，腹部射出了紫色的激光，一下子就把持枪的门卫扫成两截。紧接着第二波朝 KTA 袭来，其余的门卫纷纷地退到城门内，将城门关上。 KTA 用金属右手挡住射来的光束，左手就艾利克迅速地从车上抱下，三人躲在车后。艾利克拉住 KTA 的手查看，上面并无烧痕，车的合金板禁不住高能激光的屡次冲击，一点点被打出了洞。就在萨米尔想不出怎么办的时候， KTA 一个后扑滚到了门卫的尸体旁，握住电磁步枪对着半空瞄准，无人机还没有发现他。 没有瞄准镜，距离一公里以上你射不中他的，快回来， 萨米尔叫喊着。 不止如此，风还会把弹道吹偏的。 KDA 似乎没有听到这些，聚精会神地对准天空中游弋的杀人机器，皮肤感受着风的流动。无人机似乎发现了他，指头大的激光头旋转过来，突然间他扣动了扳机，电子束喷出枪口，不偏不倚地正中无人机的激光发射头，直穿入体。无人机打了个旋转，坠落在远处，并发生了爆炸。一个人影在城堡的楼顶上看到了这一切。萨米尔抹了一把额上的冷汗，慢慢地站了起来。 凯文，车的情况怎么样？ 核心部件没有受损，我们很幸运。 艾利克起身拍拍屁股上的尘土，两个门卫的死样很恐怖，他不敢看。城堡大门打开了，三四个门卫跑出来，提着两个黑袋，把同伴的尸体装进去抬走了。对萨米尔三个人，他们并没有理会，门也没有关，似乎是故意留给他们的。 我们还进去吗，爸爸？ 艾利克拉着萨米尔的衣角。 他们刚才想抢劫我们，怎么突然又不理我们了呢？ 还是快走吧，这里不是什么善地。 萨米尔也纳闷了一会儿，刚要转身便看到了城堡里的一个食物店，不禁停住。 萨米尔先生，要不我们过去看看。 KDA 检查了一遍履带车上的情况。 他们不能把我怎样，我们的粮食快没有了。 这此时从城门内忽然又跑出来三个穿军服的人。 刚才是我们不对，你们很厉害，我们服了，请随意出入这里，我们不会再打你们的主意了。 他们鞠了一躬，又整齐地跑步离去。三人面面相觑，搞不懂是什么情况。 说不定又是陷阱。 萨米尔摇摇头， 总得试探一下吧，就按照我说的办吧。 KDA 提起两把电磁步枪，这玩意儿有可伸缩的磁轨，拉长之后有小型火炮般的火力。 好，你等一下，我们先去把无人机的残骸弄过来作为硬通货，待会儿可以交换食物。 KDA 腰间挂着装满零件的袋子迈步而入，里面的士兵并不阻拦，任他自由行走，让他感到不明所以。城堡内是一片小庄园，里面有不少房子，有的是住宅，有的是店铺，庄园的尽头是座高楼。 KDA 补充了点干粮，大都是难吃的人工培植的有机食物，风干压缩成球状。他特意向小店老板打听了这里的情况。 哎，你小心点儿，这里是个独裁者在控制，他派人到处抢资源，掠夺人当奴隶，建造各种设施，残暴得很呐。 店主的声音很小，不时看着周围有没有士兵看着自己。 还有奴隶自发组织的解放军，斗了好几年了。前阵子听说地下斗争白热化了，独裁者使用了炸弹，解放组织引爆了病毒武器。哎呦，估计都死光了吧。 地下？KDA 的眉头皱了起来。 是啊，地下城市奴隶们建造的，还没完工呢，估计啊现在是一片狼藉。 KDA 告别店主出城，回到了履带车上。 出入好像真没事儿，但是他把店主的话复述了一遍。 还是不宜久留，我们上路。萨米尔发动引擎就要掉头。 哎， 刘牧！ 两个军人忽然跑出来拦住他们，萨米尔警觉地把激光枪瞄准了对方。 你们要干什么？ 那些军人很有礼貌，解下自己的配枪，用力丢远，伸出双手。 恳求你们帮我们头一个忙行吗？ 你是说那个独裁者吗？ 萨米尔生气了。 哎，对不起，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们的头是真诚的，没有恶意。谢谢了，开始是我们无礼，对你们实施抢劫，错在我们，请你们务必原谅。 萨米尔的脑子一下子有点转不过弯来，他愣了一会儿，没回过神。 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他的战士。 一个瘦子抬起头说，不是奴隶吗？ 不是，我们和头是平等关系。 胡扯。 是真的。不错，城里确实有些人被我们的头奴役着，但头从不虚伪，从不说自己是什么大善人。 另一个军人应声道。 萨米尔觉得好笑。好，那你们说说，你们的大恶人要干什么？ 救人。 救人？ 是的，你们的同伴可以挡住激光，身手敏捷，枪法又那么准，我们恳请他过来帮帮我们。 哼，刚才还想害我们，现在又谈救人，你不觉得矛盾而滑稽吗？ 萨米尔冷冷地质问着。 哎呀，我不会说漂亮话，只能继续求。我们有许多同伴和奴隶都在地下没有出来一周了，生死未卜啊，下去探查的人一个都没有回来，这让我们非常担心，求求你们帮帮我们吧。 我不同意。 艾利克插了一句。 凯文哥哥，他们刚才要杀我们。 艾利克，如果他们说的是真的话，救人要紧。 你觉得他们说的是实话吗？ 萨米尔连连摇头。 他们会有诚意，不会布陷阱。 我们要怎样做才能证明有诚意啊？ 一个卫兵插了一句。 把武器交给我，当我的人质。 萨米尔的枪口并未放下，这时随口吐了一句。 很简单，没问题。 那些卫兵后退了几步，双手抱头，一一跪了下来。 请拿走我们的武器，并用他们瞄准我们。 萨米尔惊呆了，艾利克有点害怕， KDA 则径直地走上前去，把那些枪支扭成了废铁。 好大的手劲啊，头果然没看错。那么请用你们的枪来瞄准我们吧。 KDA 抬起了电磁枪照做。 现在命都给你们了，以我们为人质，你可否去见见我们的头啊？ KDA 回头看了看萨米尔，他还没有回过神。萨米尔先生，我觉得或许可以去看看，应该没什么问题。如果要害我们，他们人多枪多，早就可以再动手的，不必这样。 萨米尔顿了一会儿，缓缓的，略带担忧的点了点头。 独裁者住在高塔的顶层，那儿的光线不是很明亮，只看得出那是一张粗犷沧桑的面孔，白鬓和皱纹中偶尔露出了一点邪气和霸气。 你就是这里的头？ 萨米尔很不客气。 是的。 独裁者脸色没有丝毫变化，他似乎根本不以为所动，十指交叉，支着下巴坐在桌子前，身旁站着三四个没有武器的军人。萨米尔质问门卫的强盗行为，独裁者放下头，低头清晰地说了一声， 对不起。你以为这样就完了吗？ 啊，我知道这不能平息你们的愤怒，这样高了吗？ 他挥了挥手，一个军人跑到话筒前喊了一嗓子，紧接着整个城堡都响起了脚步声，几十个荷枪实弹的军人不一会儿便站满了小屋。 令三人想不到的是，他们无一例外的都把手中的武器堆放到了萨米尔的面前，然后双手抱头面对墙壁。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完全没有加害你们的打算，相反，我们有求于你们。 独裁者的吐字依然那么清晰。 凯文，主力武器。 萨米尔的枪口从两个人质转为瞄准独裁者的头颅，眼神指了指那堆枪械。 KDA 照样将其捏成了铁疙瘩。独裁者坐在木桌后面，只是静静地看着，一言不发，脸上的神情也没有变化，让萨米尔对这个人的气量感到微微震惊。 他不会是一个简单的人。 说说你的要求。 萨米尔说， 谢谢你终于发话了。事情是这样的， 独裁者的两名手下摊开一张手绘的地图。 我的奴隶在修筑地下城的时候，战士和叛党发生了武装冲突，重磅炸弹和病毒武器摧毁了那里。这一周来，我派了四组队员下去搜救，没有一个回来。 你想让我们去是吗？ 萨米尔冷冷地看着他。独裁者没有理会，只是继续说下去。 在我的眼里，他们就是叛党，无论他们怎么说我也好，我对我奴役的人从不掩饰，奴役就是奴役，只不过我是光明正大的奴役。我看到了你们在门口的身手，特别是那个男孩子。 他的眼神瞄准了 KDA 一下。 死地无人有人的本领胜过他，我求你们帮帮我们。哼，你觉得这个可能吗？ 萨米尔冷笑着， 你的独裁行为我就不会支持。 独裁者突然笑了起来。 独裁，这有什么不好的呢？如果让他们各自为政，还会有这座城堡吗？他们会有吃的、喝的、住的吗？如果没有管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早就死了。你真是一个不要脸的人。 萨米尔几乎要啐他一口。 先生，在这个世界，你的善良是不会有用的。这个世界需要的就是力量，能领导一群人一起做事情的力量。统治不这样做，有几个人能生存下去？ 哼，幼稚的是你，你怎么知道没有？我们走。 萨米尔一边把枪口瞄准两个人质，一边退到门口去。 愚钝。 独裁者站了起来，转身面对窗户，那些军人也纷纷散去，留下萨米尔三个人和两个爆头的人质。萨米尔这次彻底糊涂了，在那里站了一会儿，慢慢地放下了手中的枪，而两名人质并没离去。 怪人，我们走吧。 城中的人很少，估计壮劳力大部分都在地下生死未卜。出城的路上，萨米尔看着到处可见的孤儿寡母，心里很难过。 萨米尔先生，我下去看一看。 不行，哥哥，太危险了，我不要你走。 艾里克劝阻道， 我不会被病毒感染的。 不，那也不行，凯文，听艾里克的吧。这似乎不像是陷阱，但是我们还是走得好。 大门口 KDA 释放人质，发动履带车。即使这样，那两个人还在跪地苦苦央求着。萨米尔没有理会他们。高塔上的独裁者望着一切，行走不太远，三个人身后传来了一阵隆隆声。转过身看去，独裁者一个人乘着地效翼飞行摩托登了过来。萨米尔赶紧拔枪瞄准他，飞行器拦住了三个人的去路。独裁者下来，双手高举。 你想干什么？ 萨米尔喊道。 我刚刚解散了我的部队，现在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手里没有权力，也无法奴役谁。你肯帮我了吗？ 萨米尔半信半疑， 独裁者脱掉黑色的外套，证明他没有带武器。萨米尔发现他那副身躯竟如此的瘦弱而布满伤痕，他头一次看到这样的独裁者，顿了一顿，他收起手枪。你不相信人的意志和力量，靠奴役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把人当作工具，这不可悲吗？萨米尔神色严厉，独裁者笑了笑。这个世界，真正有意志和力量为保护种族生存下去而努力的人，没有几个。我有我的方式，他人无权评价。更何况，有些人见了你，就是给他们几鞭子，他们才听你的。好了，不说这个了。地下面积有几平方公里，冰毒武器和少量炸弹的作用范围都有限，下面有几千工人和数百个战士，说不定还有生还者，我恳请你们帮忙。萨米尔拒绝回去， KD 听从萨米尔的意见，准备发动履带车绕过地效益飞行器。独裁者忽然双手扶地跪了下来，低着头挡在车前，他的头顶竟满是白丝。如果真的铁心不拔，就从我身上压过去，让我以死谢罪，告慰那些没有能救回的人吧。 萨米尔有些震惊，一时间说不出话来，双方就这样僵持着。萨米尔先生，我不会出事的。 KD 回路变得同情。 独裁者，你听好了。萨米尔终于下决心，不是我想帮你，是他想帮你，但是你不要耍花招，我们不会解除武装。再有，我们是为了那些生死未卜的人，而不是你。 我压根儿不需要你们解除武装，也不需要你们为我这个人做什么。 对方慢慢抬起头，眼神如旧。城堡中的部队果然解散了，三个人先参观了独裁者简陋的司令部，而后往地下城的入口走去。萨米尔认真地看着整个过程中独裁者的眼神，那里充斥着不做作的孤傲，没有小林野的那种虚伪。他的军队已不复存在，却还有几个人自愿留在这里跟随他，脱去军服也和平常人一样。萨米尔同意帮忙， KD 又孤身前往，艾里克心里很不是滋味。 孩子，我和你一起下去，穿上防化服。 独裁者给 KDA 递过来一个黑色的包裹。 桃儿，我们也去。 三四个人走上前来。 你们没必要。 他摆摆手。几个人并未听从独裁者的劝解，自己动手开始穿防化服。萨米尔越来越感觉这个所谓的独裁者并不像民众所说的那么简单。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星陨系列科幻小说目前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